面请欣赏格诗温的《蓝色狂想曲》《古巴序曲》《钢琴与乐队狂想曲》《波基与贝斯》，由安东·戴维斯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。

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